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一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总体来看，早晚气温较低，出行的时候请您注意添衣保暖。明天呢，仍然是一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这个时间段呢，和您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交通情况。现在东二环北段南北双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北双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化工桥到大洋房桥北向南方向，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东六环陆阳桥到石原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不畅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奥数热退场之后，少儿编程班开始变得火热。去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当中提出，要在中小学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这个政策让很多家长知晓并了解到了少儿编程，该不该让孩子学编程，也成为了让很多家长纠结的一个问题。不少人认为未来社会不懂编程就如同文盲一样，也有人认为过早学习反而会增加孩子的负担。编程教育适合每个孩子吗？技术平民化下，编程教育到底要教什么？少儿编程火热，家长应该警惕什么呢？教育面对面，今天与您一同关注。北京时间17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呢共同来聚焦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理性的看待少儿编程教育的躁动。最近大家都会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当中啊，或者是在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当中，您会悄然的发现少儿编程教育的相关培训班啊，正在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一个的冒出头来。那么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少儿编程究竟学的是什么？我们家孩子要不要参加这样的培训班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化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少儿编程教育究竟有多重要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样的话题。那么如何看待少儿编程教育躁动？您有什么样的观点要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目前正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当中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啊。那么您除了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还可以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画面。那请大家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新浪微博当中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号啊。那么在这个微信平台、微博平台当中都可以能够看到今天节目的实时直播画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据了解，该指标报告自2011年起每年定期发布，此次报告覆盖了88个非英语母语国家和地区，共有近130万人参与测试。在事件范围内，欧洲英语的熟练度继续保持领先优势，瑞典时隔两年之后重回榜首，荷兰、新加坡分列第二三位。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话题部分了。我们今天呢和您关注的是少儿编程班的火热，如何理性的看待少儿编程教育的躁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不仅可以能够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联系。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奥数热退场之后，少儿编程班开始变得火热。去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当中提出，要在中小学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这个政策让很多家长知晓并了解到了少儿编程。该不该让孩子学编程，也成为了让很多家长纠结的一个问题。不少人认为未来社会不懂编程就如同文盲一样，也有人认为过早学习反而会增加孩子的负担。编程教育适合每个孩子吗？技术平民化下，编程教育到底要教什么？少儿编程火热，家长应该警惕什么呢？教育面对面，今天与您一同关注。 是两点半，我还在敲键盘 F5 差点被我按捺，这变脸微风来个外放进入死循环，没完没了的办给他弄到好吧，几个项目还没做完，那项目又开始干，没日没夜的干，写代码写的脖子都快断，做程序员真的好难，工资又快花完，干我加班我很温我很闷，生活似乎是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特别为大家选择了这首程序员的歌曲啊。歌词当中唱到深夜两点半还在敲着键盘，恐怕这就是未来很多的程序员码农们的生活。但是即便这样的工作显得非常的辛苦，依然现在有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孩子们想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么最近几年我们会看到少儿编程的相关的培训呢，应该说也是逐渐的火热起来了啊，大有啊在奥数热退场之后重新粉墨登场这样的一个方向和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么如何理性的看待少儿编程教育的躁动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和您共同来关注讨论，来为大家介绍。首先为您介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张爽。张教授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张爽。 好，欢迎张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五中啊编程课的负责老师蔡嘉宾老师。蔡老师你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蔡老师呢，也是这个奥赛指导的优秀教师哈。另外呢，蔡老师今天还带来了我们的同学，也是北京五中高二年级的刘一航同学。一航你好。 大家好。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三位嘉宾已经落座，和大家呢接下来共同要讨论如何理性看待少儿编程教育的躁动这样的话题。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啊，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和我们一同来分享，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其实在这个少儿编程班变得火热之前，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大的背景啊，其实就是去年7月8号国务院印发了一个新时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这样的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当中呢提到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设置人工智能的相关课程，而且是逐步推广编程教育啊。就是这样的一纸文件啊，让这个全社会更加的聚焦这个人工智能啊，不仅仅是大学生现在选择这个人工智能方向的相关的专业，而在这个中学、小学教育当中，也有更多的学校，包括我们的家长，让孩子

对， 是吧？啊， 嗯， 当然了，就是问一下蔡老师，现在您的这些个孩子们，他们学的这个编程，和你比如说我们再往小了讲，少儿编程，他们学的东西内容是不一样的吧？ 嗯，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像刚才我们刘一航说的这些，其实已经是属于大学生学习的内容了，我们这边叫做大学先修课， 嗯， 他们编程课，而更小一点的孩子学的是不是这样的东西，他可能会把像刘一航刚才说的这种二分的方法已经给你写好了。那我小学生只需要告诉你，我现在有这么一个东西，我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当我碰见这样的问题之后，我只要把这个东西拿回去去用就可以了。 嗯， 小学大概是学到这种程度。 嗯，我们刚才在节目之前呢，跟各位老师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形象的一个比喻，有可能不太恰当，但是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你最后完成的一个作品，它就像是一幅拼图一样。而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他们现在学的，这个编程的内容，应该就是一个一个的拼图的这个块，然后大家呢给它排列组合起来，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而现在一航同学他们学的，应该是创作这个每一块拼图。 对，创作每一块拼图，包括染色，从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画开始，然后创造每一块拼图，然后最后给它拼起来。 嗯， 是现在他们这块方面学的。 对，所以呢，这就是现在有些这个培训机构讲，说像这个编程教育比什么奥数啊、英语这些应试科目的培训班相比啊，说这个学习起来相对来讲更容易啊，氛围呢也更轻松很多啊，是因为学习的内容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少儿编程逐渐变得火热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性的去看它？再有一个，对于很多的家长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我们家的孩子要不要去学它？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邀请三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讨论。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想法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也肯定是不错的啊。 对 对，那么这个对于你其他学科的这个学习有没有什么帮助？ 其他学科是指 你比如说文科类的学习，然后包括在我日常生活当中解决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能力，你觉得有没有帮助和提升？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肯定是有的，比如说，我想想， 比如说你说的刚才说那个两分法，其实我还真的挺感兴趣的啊。我打算这个节目结束之后研究一下怎么通过这个七次一下就能把这个数字能够猜出来。 那些问题就是它本身是有解决方法，但是它那个时间可能会花的比较多。我们学习信息竞赛可以减少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就信息学，我刚刚说错。然后，它对其他方面的帮助，我想想， 我觉得应该就是至少让你现在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从学习方法上，还是从对于某一个学科的这种探究的精神上，应该都会有所帮助的。 对，肯定是有， 是吧？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一航同学最开始对这个门学问引起兴趣的，其实也是对某一件事情进行这种深刻探究啊，所激发出来的这种兴趣点啊。 对， 当然了，至于说什么事情激发他的这种兴趣，最后走上了学习编程、学习信息化这条路，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就不跟大家讲了啊。但是往往有一些这个小的这种兴趣点啊，往往都能够激发出他对于某一件事情，继续探究的这种热情的。当然，现在我们说对于少儿编程班啊，或者说对于其他机构所开设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编程班，大家呢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其实有一些人会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编程班更多的都是一种噱头，或者说它的泡沫会更多，觉得就是一些纯编程的从业者会觉得现在孩子们实际上学习的还太浅层次了啊，太浅了。其实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培养这种兴趣啊，培养他的爱好啊，培养他的这种动手的能力，但实际上距离实际的编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啊。但是我们从现在这些个编程班火热的这个现象，我们不得不说到现在的家长对于现在教育的这种焦虑，还有就是这种起跑线的这种思维。这种焦虑还有这种思维根源在什么地方？张教授， 这是一个怎么讲，其实大家讨论过很多次的话题，但是依然无解。就是当代社会教育之用被无限放大，就是教育有什么用啊？它能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对社会？我们讲，其实我们讲教育的这个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本身是中性的概念，但是因为这个用被无限放大了，它才变成一个我们要去批评它的这样的一个抓手哈。我突然您刚才讲的是，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是我女儿的数学老师给我讲的。她说她遇到一个家长哈，夫妻两个都是985的博士毕业，很厉害，但是孩子可能在数学的学习上一开始没有那么开窍。两个人非常的焦虑，然后每天就因为孩子这样的一个小学的数学作业，每天要写到半夜，然后给他出很多很多的额外的题目，然后觉得孩子很不开窍，然后家长就非常的焦虑，导致这个孩子后来因为讨厌数学学科开始讨厌整个学校生活。所以这个就是放大了您刚才谈到的家长的这种教育的焦虑。其实教育它除了这种用之外，它对于个体的成长，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丰盈，对于人类心灵的解放，是更重要。它是一个本体的价值，用反而是衍生价值。但是因为我们放大了这个用，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你通过教育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职业，你考什么样的大学，获得什么样的职业。我们所以说教育被异化了，就是这样的一些力量在驱动着家长不停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实这种思路本身是有问题的。 就是教育功利化了。 对 啊，这个问题我们问问一航吧。你学习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动机和导向是什么啊？是兴趣为动机，还是我们大家都能想到的以未来升学考试为动机的？ 我是以兴趣为动机，因为我将来打算学习就是信息安全方面的专业。就是因为只有学习了编程，才能学习这个 这个学科 啊， 对。然后我学习这门学科，首先就是因为我对这个方面，我对它有热爱。 嗯， 我觉得能保护好一台机器免受攻击，或者去攻破一台机器，都是很令我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嗯， 我们当下社会时不时会发生各种与信息安全相关的一些新闻，比如说什么黑客攻破网站，或者企业内网，甚至是那个 ATM 机都被他们攻破。 嗯， 他们大多是以技术为乐，或者少部分是以破坏这些技术造形成的系统为乐。我是想当一名渗透测试员，就是所谓的白客，以攻破系统、证明其漏洞并修复它的方式来保护好一个系统。 好，我听明白了，其实这个志向真的很远大的。 嗯， 而且我们现在国家在这个信息安全上确实是需要太多的这种精英型的人才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一航呢，他是今年读高中二年级，实际上他是咱们北京第一批要参加新高考的这波孩子们。其实他现在有这样的这种兴趣导向，其实更容易去选择他的这个选择的科目，然后以及未来相关大学的专业，这样的话会更方便更容易啊。当然我们也并不排除，或者说也这话应该这么说，并不鄙视那些以升学为导向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要有他的这个动机的啊。问一下蔡老师，像这些孩子们学习这个学科对于他们未来升学有没有帮助，有没有作用？ 还是确实是有作用的，无论是从初中升高中，或者是从高中升大学。如果像信息这边会有一个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那如果你在联赛上获得了一定的一等奖或者二等奖的话，那无论是你从初中升高中，或者是高中升大学，学校都会给你有降分的优惠。 嗯，但是现在您现在班里边的这些孩子们以这个为导向选择这个科目的多吗？ 啊，我就敢说是没有的。 嗯， 因为其实像以这种导向去学习的话，他是学不好编程的，是学不好的。我可以给您分享一个例子，像他们这边学习，这是特别感动的一个例子。以前我们上课的话，就是老师讲什么我们听什么，下课我们就走。但是他们这一波孩子是这样的，下了课之后还会来找到我说，老师，我们能不能再多开几次课？因为以前我们这门编程课是一周一次，然后有一次他们就来找到我说，老师，我们还想再多听，还想再多上课。我说好，然后我就去和学校的领导反映，学校也是大力支持，说孩子有兴趣那就给他们开。我们逐渐的变成了一周两次课到一周三次课，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上课，都没有说我也不会给他们寄签到啊这样的，到点了肯定会来上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我们说学习所有的这个科目之前，以兴趣为导向，这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说了，我们也不能够说鄙视那些以升学为导向做这个相关选择的家长啊，因为升学的压力每个人都有，尤其对于家长来讲，每个家里边就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对于家长来讲输不起，所以他们是必须要给孩子未来的人生做好这个相应的规划的。那么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的背景之下，怎么给孩子做好这个相应的规划，不要给他们身上加上这么多的这个砝码啊？张教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借用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他说要认识你自己。我想借用他的话的意思是说，想请家长去回到你的孩子自己身上。像刚才我们从一航身上其实看到了，他因为这样的兴趣，他的成就体验，他未来的职业规划，所以他非常投入，他非常主动想去学。我想蔡老师不让他去学，他一定会去想学。那么我们的家长其实要充分的去研究自己的孩子，这种研究不是我只要花了钱给你报班，给了你学习的机会就算支持你了，而是真正的去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尊重他的想法，他对于未来的规划，给他时间也给他空间。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才是符合儿童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的这样的一种本质的教育活动。 这是在家庭层面啊，家长应该去了解和认识孩子，同时纠正自己的一些想法啊，纠正自己的一些个思维习惯。另外呢，在这个学校这个层面，因为孩子除了在家之外，那更多的就是在这个学校了。在这个学校层面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学校应该要担什么样的这种责任，他要有什么样的这种义务呢？蔡老师。 哎，我们学校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这边能做就是拓展孩子们的兴趣，像他们一开始可能不了解编程，那么我们首先会开一些科普课，让孩子们去了解无论是编程啊还是人工智能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而不会去告诉他你学了这个东西那你高考就可以拿到多少的降分，不是这样去做的。我们是会开科普课激发孩子的兴趣，同时呢当孩子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之后我们会支持他。对，无论说我们说孩子说想听什么样的课，那我们就会给开什么样的课。 嗯， 当然这个他们的想法一定不能是那种特别稚嫩的想法，一定是做好了决心以及觉悟的想法。 嗯， 像刚才他们说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刘一航他们就是想听课， 嗯， 而且是抱着那种特别有决心的眼神看着我，我说好，那我们就去争取给开，是这样子。 嗯，好，张教授。 嗯，我想就是作为学校来讲，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和课程设置者来讲，他们首先要意识到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且我知道起码以北京来说，其实很多学校的这种科学教育的基础还是挺好的，也是有这样传统的，并不是说我们国家刚刚发布人工智能的规划我们才要开始去布局，不是这样。它其实在我们原来的这样一个序列里面，很多学校已经开始有基础了。那么未来的发展很有可能啊，一些课程可能要在选修课程里面要加大量，可能会有部分课程进入必修课程的序列，可能在这个社团建设上更可能要聘请更好的师资啊，提高这样的一个专业素养。就像刚才蔡老师说的那样，给孩子更多的机会去体验，去知道它是什么，这点很重要。 嗯， 然后我想学校还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好评价的导向啊，并不是说还是以非常传统的知识的那种打分的方式去评价孩子的这种创新能力和创新素养，而是要适合这门学科啊，给他们充分创造的空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培育，然后让孩子们获得更好的成长。 嗯，所以呢我们说对于这个现在编程班或者编程培训火热这样的一种现象，其实更多的在学校这个层面，甚至是包括全社会的这个层面，应该要让孩子还要让家长要去了解他，认知他，不要一窝蜂似的啊！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要做这种理性的思考。再有一个，也不要忽略了我们嘉宾今天一再强调的，就是兴趣为导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再有一个，往远了讲，现在这个相关的培训班，一个新兴的市场也是鱼目混杂的，所以我们也应该说，有些部门应该也要加强相应的这种规范和引导啊，避免走上这个先乱后治这样的一个老路。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三位嘉宾我们探讨到这里啊，再次感谢三位嘉宾，谢谢。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啊，我们教育面对面啊，收听接下来为您安排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实际上有些内容我们今天看有些有理。中庸讲了一个做人之道，平衡之道，要贯彻到哪些方面去呢？要贯彻到这些实际的这种实际生活当中去，就是中庸我们要讲的这部分，后半部分就是关于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从哪儿讲起呢？就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啊，接着下面就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关于诚字，这就提出了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啊，就是关于上天他的本性和我们人啊，我们人发乎主体性的这种努力方向，两下对接的一个问题。诚者天之道也，这是儒家的一个新说法。诚这个词，它跟儒家在《论语》中诚好像只出现过一次，诚不以父一直以义，那个诚是孔子引了一句《诗经》的话，实在不是因为你富了，是因为你本来就好变，所以你富了也变，你穷了也得变。那个诚实际上是一个形容词吧，啊，就实在的意思，啊，剩下都是静。看《左传》，看《尚书》，包括看《诗经》，都是静说的多。注意，静跟诚有什么区别？从语言的这种味道上，静总是有所畏惧，有一个客观对象在横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或者爱他，或者怕他，或者爱怕都有，叫敬畏，照着那个原则做，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法度，这是就是静所指向的，有个指向性。诚，这个指向性就没有了，他回到内心，诚实就实心眼的人，啊，做一个实实在在这样一个人。天何言哉？四时兴焉，百物生焉。他创造这个就是一大诚。注意，诚者是对上天这个道的新的一种称呼，这个称呼前所未有。啊，诚之者，人道也，人之道也。注意，不断努力，不断努力去做那个符合天地那个诚的这个。这个是人要努力的，所以诚者跟诚之者两下对开，但是最终都是一个诚，这就又回到我们中国哲学天人可以合一，又回到那个上面去了。所以这段文字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这个是一个啊，是诚身是有道道的。首先要明乎什么是那个最大的善，找到那个最大的善的方向，你就找到了诚身的道路。 中庸告诉我们，至诚可以尽性，也就是说，求真向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性。要想充分发挥这种天性，达到至仁至善的境界，就要做到至诚。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诚善之人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接着下面就是，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个就提出来一个天地本性跟人之间存在的关系是可以天人合一的。这里边我们要问，我们干嘛去合一？我们因为什么合一？我们细细的体味，就强调你人是天地的一个生物，就像父母生儿子生女儿，你的人生命中有应该秉承着一种天地的遗传性，你要发挥那个遗传性跟天地合一。所以儒家的心性之学，它不是讲上帝说有光便有了光，你要信，你不信一切都免谈，它不是。所以这段文字实际上已经进入到某种中国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那么一种东西了，但是中国的宗教讲天地性和人性之间的沟通，它又是个哲学的，它不是起信的。诚者不免而终啊，或者读诚者不免而众，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里边又再挪下一个层次来说，有些人已经人道天道合一了。谁呢？圣人。诚之者是走在啊往圣人方向努力的那个啊，是走在那个路上的，走在通向圣人的路上的这种中途者，就是诚之者。 那么真正的天人合一了以后是什么呢？是不勉而众，不用思就可以得，就不用勉强自己，就处处中道啊。就像我们学拳法打拳一开始马步啊，蹲裆啊，然后伸胳膊撩腿，先比划比划到一定程度，跟这个拳法合一了以后，甚至忘掉这个拳法，那个就是一个就可以去形容那个智的直觉状态，只是一个形容。所以我们做什么，只要经过踏踏实的努力，对这个东西特别熟了以后，你会有一种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的那种感觉。成智者就是刚才说学徒正在不断的向圣贤努力的那种啊，整天在背拳法，整天在不断的练习啊，那种人。所以儒家实际上是特别讲究功夫的啊，他不讲究什么顿悟啊，不讲究什么天纵啊，天才啊，不是啊。下面所以就有了一段啊，有了一段话啊，叫什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啊，就是博学、慎思啊、审问、明辨啊，这个。作为中学生啊，我看到有些中学把它写在什么，写在一进学校那个大石碑上，大石头上，对学生特别有激励作用。所以笃行啊，接着就说啊，学之弗能弗错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错也。这是一个大排比句，几个句子几个句子排山倒海啊，排比句的气势宏大呀。实际上就是说，我有些东西我可以不学，但是我如果学一个东西，我没有学到手，没有学精，我绝不放下。你看这种学习精神是多么好啊！而且读这个文字读完了以后啊，给你带来一种直接的这种愉悦，然后让你把这个思想接受下来啊。这个实际上就说成之者，前面不说择善而固之之者也啊？怎么固之之？慎思明辨。下面接着就是百倍的发奋啊！人家一次作会，我十次；人家。人家百次作会，我千次，不怕笨，啊，这种东西非常励志啊。接着，自成名谓之性，自名成谓之教。从成往下名，这是实际上，这是人性，啊，也还是说我们固有的，我们人身上生下来就有一种善性，这种可能性，做君子、做圣贤的可能性，这是上天赋予的。自明成明，那个成不断的去，就是大学明明德，不断的弘扬这个德，去找那个德，扩展那个德，这是教。这个教实际上就包括着自我努力，别人启发啊，这就是人的事情。成则明矣，明则成矣，就是刚才两下合一了以后从容中道。 圣人之所以有别于普通人，并不是因为他做了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在于他始终心怀至诚，并且在修身的道路上不断完善自己，将自己善的一面发挥到最大，进而关照万物，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欢迎继续收听。 为天下之至诚，为人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啊，参天地。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说至中和，天地未元，万物欲焉，跟那个是一个意思。就是在修这个的时候，天下至诚尽其性，这个其字实际上应该读己啊，它的意思就是自己。咱们这个现在成语里边有一个自欺欺人呢，我们一般写的自欺还要欺骗别人，不是。儒家最早说的是自己欺自己。这个你看下文就是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这个其字两下一对照是自己。这就实际上就是内圣外王，先要把自己那种善性发挥出来，再成全这个世界，成全他人。能达到从容中道，你是圣人。我们曾经说过内圣外王，在今天不是说去做大官，不是，实际上内圣外王就是先做个君子，成就一番事业，这就是尽成己成物啊。然后下面就说其次智取，说你到不了圣贤境界，还有一个也可以，就是智取在局部地区成。 取能有成，成则行，行则住，住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排排叠叠，说了就是一个意思。只要你用心了，你固执之了，择善固执之了，总会显示出来。而你显示出来这些东西，总会能够惊动他人，感动他人，对他人起作用。智取，回到说，我们局部做一个局部小圣贤、小格局圣贤也是应该的。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真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等等。当你认真的研究一个事物，跟一个事物非常熟悉，你了解它的所有状况的时候，你是可以预知未来的。下面啊，成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成者物之终始，不成无物。实际上就刚才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成者是发乎内心的，是做实诚人，不是外在的。道也是一样，你走的那个道上不是人家推着你。下面这句话关键，成者物之终始，寒来暑往，绿绿调阳，秋收冬藏，不断周而复始，创生这个万物。假如说老天爷突然这个春天来了以后，夏天没太阳了，太阳歇班了不回来了，这个世界就垮了。落到我们人身上，不成无物，这个可以作为我们做人的格言，一个原则，一个道道，拿它当回事它便存在，拿它不当回事它就不存在。我们现在中国人实际上特别需要一个成而有物。红绿灯亮了，你不论是开车的还是行人，停下来，拿这个原则，拿这个指示当回事，这个世界就不乱了。都不拿，都在践踏各种规矩，明明这写着不许大小便就在那大便啊，明明这动物不能入内就入内，注意，这都属于不成无物的状况。世界因此而变得乱啊，所以这是是故君子成之为贵啊，然后要成物。下边就强调，君子不单要成就，不成就自己。所以儒家不喜欢隐士。当年孔子南游的时候就遇到了好多隐士，其中有一次子路走散了以后，一个隐士说啊，说你是孔子啊，你孔子的学生。然后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骂孔子骂了半天，然后还是个好心人，把子路招到家去，把两个儿子叫出来说，这是子路，挺出名的，你们认识认识。然后第二天子路见到孔子说，我遇到一个人啊，还骂你啊。然后孔子就说，你回去找他，说你看你躲了这个世界，你没有躲人伦，你家里还有家庭生活吧，你还有父子关系吧，既然有这个父子关系，你不能孤零零一个人待着，那你就是有个社会，你能照顾一个小的，为什么不能照顾那个大的？你一个家庭能脱离社会吗？所以你是乱大伦啊，你逻辑上你是不通的，人一个人待着你活不下去。所以长居节逆，偶而耕，大家都论语，偶而耕，一个人办不了那点事儿。这就是隐士的逻辑是不通的。所以不但要成己还要成物啊。然后下面几大段文字都是对这个天地之道，这种生生不息之道啊，成者这个生生不息之道，赞叹性的，赞美性的，里边有很多精美的约言啊，有很多格言，说故至诚不息，不息则久，久则争，争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因为他天地至诚无息，才成就了什么？这个世界的博大，啊，一个不断努力的人，他不论是在，不论是一个做什么吧，是大格局、小格局，不断努力，他会把他的世界搞得很宽厚，就像我们这个天地创造的这个世界一样，啊，赞美他。然后说，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富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啊，万物存在不外是时间和空间。这些东西，所以要需要啊，高明、悠久、博厚，啊，然后接着就说，啊，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什么是那个天地之道？一言而尽，什么？唯物不二，生物不测，啊，天地不断的、不改初衷的创生万物。学中国哲学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过，天地生生一大德行。 不要以这个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啊，你不要担心老天爷哪天不创成万物把我们饿死了啊。按照儒家的说法啊，天地永远会创生万物，这叫唯物不二，没二心。但是天地生万物又是不测的，神秘的啊。我们今天有很多高科技，我们研究探索，但是我们这个世界越探索，未知世界越多。我们总拿这个天地当成一个物，认为我们人类最高明，我们折腾它折腾它折腾它。实际上人类的环境问题，人类面对很多问题已经开始反弹你了啊。所以人类的文明需要思考啊。所以天地之道是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久也啊。你看下边这些话啊，我们学文学特别喜欢这种话，说今夫天思昭昭之多，汲取无情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复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在华岳而不重，震河海而不泄，啊，这都是在强调什么？要日积月累，啊，古诗所说“日就月将”，啊，天天努力，啊，这都是励志性的文字。接着又赞美圣人，说圣人之洋洋乎，发育万物，浚集于天，啊，注意下面说了几句很著名的话：故君子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啊，这几句话非常出名，也非常好，啊，好句子。儒家的句子不在它色彩，不在它那种那个腻腻歪歪的情感抒发，在于他对那种生活的那种奥妙的那种洞察，啊，你看君子要强调德行，但是也不忘学问，啊，到了后来，朱熹和陆象山之间。啊，就发生分歧，鄂湖之会，江西盐山鄂湖之会吵，吕祖谦说：“咱们大家吵一吵吧，谈谈吧，能够协调吧，不吵还好。”这次一吵架，俩人的学生分歧更大了。说分歧是什么呢？有人就说是一个是讲尊德行，一个讲道学问。啊，陆象山讲尊德行，哪怕我不识字，堂堂也做个人。朱熹就得说，得格物致知，啊，得一枝一叶，啊，最后以其对世界的。豁然贯通啊，等等吧，哎，怎么就弄成这样了？中庸不说吗？尊德行而道文学，啊，比较全面的啊，别一篇不中道。致广大而尽精微，既要广大，又要深入，又要对一个事物，这是一个学习一个态度。博学是好的，但是要有精彩的部分，或者说。所学的东西又宽又精，那才好呢，啊，这是一个理想，极高明而道中庸。你有多伟大的主张，很高明很远大，你得化为一般芸众生能理解的，你才能做。就包括讲课，为什么有些人给老百姓讲课听不懂，竟是哲学术语啊，竟是什么，他不接地气，所以这就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说。深入了，你才能浅出。极高明道中庸，这个方法一定要做事一定要掌握。啊，一个高大的理想化为几简单的口号，大家知道了，掌握了。所以这是温故而知新，敦厚与崇礼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很好的格言，在中庸里边。然后又说到了仁者的境界，啊，圣人的境界，其中有这样的话。这种什么中道而行的人是什么呢？说为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说足以有礼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成贤成圣，成个什么样的人？不食人间烟火，见了人板着个脸，拿着个架子，圣人做个圣人像，糟糕，二等境界，回到生活中去。后来禅宗表达这个，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最后见山还是山啊。最后注意说这种人的格局是什么啊？很高大很深，就是涵天盖地，但是有平易啊。讲这些东西啊，然后说这种才能行得远啊。中道，这是形容这个中得了中道的人。诚和诚实之道打成一体的人，实际上又回到生活，他不是圣人挂个圣人像，北宋小程子就那样整天挂个圣人像，一本正经，他就不如大成子圆融。所以遇上这个学文学的苏东坡，整天跟他过不去， 啊，说打破他那个镜子。然后就说到，为天下至诚，唯能经论天下之大境，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否焉有所以。你达到至诚之道，能够中道而行了，你是能够经论天下的大境大法，给天下立下大本来。然后后面又形容谆谆其人，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这些词都是让我们感动的啊！就形容这种与天地合一的，在中道上与天地合一的人的那种万丈光芒。苟不顾聪明圣达，知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说这种人，我们也需要一些知识去了解他。所以后半段呢，抒情性的东西多，但是他抒情不是啊啊的抒情，他是在赞美达到中庸境界的那种无限宽阔、那种无限厚重、无限广大和无限的包容性、生成性。所以中庸就是那种伟大生命力的爆发，从而取得涵天盖地的这种境界效果。关于后半部分呢，我们就提醒这么多，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就到这里。以上是教育面对面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正是我想你的季节，远方的家是否无恙，江水日夜流淌。当风筝已满天飞雪，曾是你望眼欲穿，往日时光匆匆流水，带你奔向何方？我心中的世界竟是如此遥远，不知不觉中想与你分享，却再也不能回到你身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